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万里隆隆，屠杀、轰炸、围剿，这是一场王族灭种的战争。 好好留着，这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证据。 国难当头，他们手无寸铁，却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他们是如何运用知识和智慧救国杀敌？ 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小日本上钩了。 家与国，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每一个青年都用血肉之躯筑成最后的防线。在最后的黑暗中，转机也在悄然萌芽，透过残垣断壁展示历史的细节。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5集，浴血苦战。 每当夜幕降临，就会有这样一支神秘的部队出没在铁道线上，他们就是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他们在这儿做什么呢？扒铁轨，让敌人无路可走。年纪不大，还不到18岁呢。他叫刘正奎，别看他年纪轻轻，他带领的游击队已经在河北栾城一带活动，小有名气了。这把刀他平常总是带在身上，这把刀可是有来历的，那是2年前1938年他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冷不丁一个鬼子的手榴弹扔到他的脚跟前。他已经知道这手榴弹有5秒的延迟爆炸时间，眼疾手快抓起来就扔回去了，哎，一下就炸死一个日军的小旅长，得到这把军刀。后来129师师长刘伯承亲自把这把刀送给他作为嘉奖，并且告诉他说，好好留着，这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证据。到百团大战的时候，他已经是这支10几个人的民兵队伍的队长了。他的任务就是破坏敌占区日军的交通线。扒铁路就得拆铁轨，这是敌后游击队最常用的方式。铁轨一拆，就破坏了日军的铁道交通线，帮助八路军实现打击日伪军的战略目标。游击队员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八路军，不是789的八，是八掉的八。那么这些铁轨扒下来又运到哪去呢？他们又能做什么用呢？ 全国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十分简陋， 基本是红军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老家底儿，重炮为零，迫击炮很少，轻重机枪奇缺，就连步枪都没法人手一杆，分配给每个士兵的子弹不足十发。八路军重视白刃战，三枪之后就要冲锋，除了战斗作风强悍，也是因为没有和敌人拼火力的资本。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从敌人手中缴获武器弹药，也确实是八路军获取装备的重要途径。但这种用鲜血和生命去缴获的方式，代价太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解决弹药问题，1938年9月，在中共中央第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各游击根据地都必须尽量建立小兵工厂，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余。而我们前面说的那些敌后游击队扒下来的铁轨，其实就是直接送到了后方兵工厂，为八路军制造手榴弹和地雷提供原料。 建立兵工厂，原材料固然重要，但真正难得的是科技和工程人才。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有无数知识精英想投笔从戎，中国共产党人为他们创造了一个不拿枪也照样报国杀敌的机会。张真，辅仁大学化学系助教，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加入八路军，负责招兵买马，着手建立兵工厂。熊大震是张真招到的第一个兵，清华大学物理系高材生。在中国还没有胶卷时，熊大震发明了中国第一张红外胶片。 1938年，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他的部队在当地村民帮助下，从阎锡山部队遗弃的船上意外地发现了几十吨氯酸钾。吕正操立刻就把张真找来，让他研究研究怎么样才能把这氯酸钾变成真正的炸药，这样打仗就可以用得上了。但是氯酸钾这个东西，它的化学性质很难把握，你稍有不慎它就有可能会自爆。技术研究社在实验的过程中就发生过惨痛的事故，连人带屋子都炸飞了。所以如果不能让氯酸钾炸药的性质稳定下来，那你就是有再大的爆炸威力也没有意义，因为不能用。 炸药研制一时陷入瓶颈，熊大震给清华大学的老师叶启孙写信寻求帮助。叶启孙这个名字与一般人而言并不熟悉，他一手创办了清华物理系及理学院，华罗庚、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敢昌都是叶启孙的学生。这张照片是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在大礼堂前的合影，这些师生中有11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启孙想办法把一大批没有任何军事目的和危险品特征的原料送往冀中抗日根据地。非但如此，运送这些原料的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李林、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验员严玉昌、燕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张芳、技术员军陶瑞，也通过其他途径来到冀中抗日根据地，成为技术研究社的生力军。 而叶启孙为冀中抗日根据地提供的最大的帮助，就是秘密输送了这一位日后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者、中国核化学工业的奠基人 之一 汪德熙。 汪德熙回忆，叶启孙给他送行时交给他一句日语，一路上汪德熙便用传教士作为身份掩护。当汪德熙穿过封锁线到达冀中抗日根据地时，却有些傻眼，冀中抗日根据地神秘而危险的硫酸生产地看起来就像个农村的豆腐作坊。检验炸药的稳定性需要科学高端的实验设备，技术研究社根本没有条件，只有铁针、铁锤之类的简陋工具。 于是王德熙就地取材，发现了检验氯酸钾炸药稳定性简单而直接的方法，砸炮。取微量的成品，用铁锤猛砸，砸响了说明不够稳定，再改进，砸不响说明炸药稳定了。王德熙的到来很快解决了氯酸钾炸药的稳定性问题。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自制炸药依然存在许多危险。张芳在实验的过程中遭遇意外爆炸，炸掉三根手指，手掌被炸穿了一个大洞，落下终身残疾。抗日根据地自制的炸药就是这些年轻人用生命试出来的。1938年9月，在距离平汉县保定城南方顺桥的铁轨几百米处，一辆载满军火的日军专列即将通过。就在火车头通过铁轨的一刹那，轰的一声，火车头飞上天，接着车上的军火接二连三爆炸，火光冲天。按下引爆器的人正是亲手造出这批炸药的人汪德熙。这一次震动华北日军的爆破行动，宣告了抗日根据地自制氯酸钾混合炸药的成功。此后，这种炸药不但经常在日军铁路线上炸响，而且装进了地雷、手榴弹、炸药包，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成了抗日队伍中最有威力和杀伤力的重火力。根据地军工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很快就有了2000多工人，能够制造大批地雷、手榴弹。从1938年秋开始，王德熙、张芳、严玉昌等十多个知识青年，带着炸药和工兵，一次次将日军的列车炸翻。张芳在回忆录里写道：“直到敌人扫荡频繁，迫使我们不能工作，各军分区已经炸毁日寇火车30多辆。” 说到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的扫荡，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就是他。当时的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1941年4月，冈村宁次刚刚上任，就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什么意思呢？就是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力战。在华北地区推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尽灭政策，也就是三光政策。 几年来几年走，日本鬼子举双手，老天爷给洗血和泪，13年多少愁，13年的地狱到了头。这是当时河北兴隆县蘑菇峪村人人都会唱的一首歌谣。歌谣里的地狱指向了日军的另一项暴行，人圈，就是把人像牲口一样关起来的地方。为了切断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日军把中国人从村庄里赶出来，在居住和卫生条件极其恶劣的指定地点圈禁起来。日军厚颜无耻地称之为集团部落，这实际上是希特勒集中营在东方的翻版，但条件比集中营更恶劣。失去自由的中国百姓生活十分悲惨，男人每天都被迫出外去为敌人种地，如果试图逃跑，那他留在部落内的亲属都会被屠杀。妇女的处境则更加悲惨，除了每天被迫干活，日伪军还经常随意闯入民宅奸污妇女，甚至连未成年的女孩也不放过。 日本侵略者为了进一步的强化治安，他们煞费苦心的又推出了这么一个招数，就是对占领区的成年人发放居住证。当时老百姓都把它叫做良民证。这个良民证你可是得随身携带，因为日伪军随时可能搜查你。可是有了良民证，并不代表你就绝对安全了。日寇残杀老百姓的事件依然经常在发生，而且日本人要杀人的时候还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说法。中国没有良民，所有民众都是军民合作，军即是民，民即是军，你虽然是老百姓，却与军人无异。 侵华日军在华北的作为有它深远的历史原因。日本军队在长期军国主义、皇国主义的教育下，将极端的暴力作为最有效的征服方式，将统治东亚民族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 与德国纳粹如出一辙。日本军国主义在种族优越论的理论下，将他们所认为的低劣民族视为可以随意宰割的动物。1941年8月14日，冈村宁次下令开始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大扫荡，所谓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日伪军总兵力超过10万人，日军吹嘘这是百万大战，以显示对八路军1年前百团大战的报复。以此为开端，日军在华北推行了3次治安强化运动，69次1000人以上的扫荡，其中10000人至70000人的大扫荡有9次。华北根据地面积缩小，八路军伤亡增加，根据地人口减少，是根据地开辟以来的最低纪录。国难当前，蒋介石为何调转枪头，兄弟相残，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抗日统一战线面临分裂危机，中国共产党又将如何应对？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第5期，浴血苦战。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知道要想迅速的战胜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他调整了他的对华战略。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承认国民政府的存在，以此为诱饵来诱使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正面战场上减少正面进攻，而把作战的重点转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这时候的国民政府虽然还是主张继续抗战，但在国共关系上出现倒退，为防止中共做大，竟然确定了融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国民党的政策调整对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严重深远的负面影响。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总共掀起3次反共高潮，袭击八路军，杀害共产党干部，其中最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莫过于皖南事变。1937年10月12日，经国共谈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长江南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1月4日，8万国民党军包围伏击9000新四军，至1月14日，新四军除2000多人突围外，其余6000多人大部分牺牲，一部分被俘。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扣押，政委项英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 当时在重庆负责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提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当时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周恩来写下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是在指责国民党在大敌当前的局面下破坏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局面，出动大军围剿新四军，兄弟相残。 在外敌还没有驱除出境时，蒋介石就急于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内心根深蒂固的反共情结。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内外一片震惊，全国人民担心合作抗战的局面会就此瓦解。面对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危机，中共中央秉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既要反击顽固派进攻，又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侵华日军打算趁新四军在苏中苏北立足未稳之际进行扫荡。1941年7月10日，侵华日军集结了约5万人，分4路合击盐城，而此时新四军仅有2个师，约2万人驻守苏北，盐城的抗战进入了最危急的时刻。 盐城扼守着苏北的交通要道，是东南沿海的盐业生产中心，同时它也是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1941年7月20号， 侵华日军出动飞机和大炮对盐城进行狂轰滥炸。让日伪军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煞费苦心，自认为是大手笔的进攻，到头来却扑了个空。 面对侵华日军的扫荡，新四军早有准备，不但及时转移了新四军军部和盐城内的百姓，还有效地利用地形和武器跟日寇打起了游击。经过半年的反扫荡作战，日军始终无法从新四军手中夺取根据地的产盐区。新四军保住了老根据地，还开辟和巩固了苏中、苏北新根据地，在长江以北站稳了脚跟，和华北、山东的八路军遥相呼应，将侵华日军一半以上的兵力死死拖住。上海的《文汇报》是这样报道的：日军如果没有大部队，根本不敢走出城市一步，小部队外出往往有去无回。到1943年，华中敌后抗日军民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仅一年共作战4500余次，粉碎日伪军30余次千人以上的扫荡及清乡蚕食，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扭转了困难局面，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早在1938年10月占领武汉之后，日本军部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战争打到这个阶段，再打下去一定是一场长期的战争，而这是日军最不愿意看到的。稍微有些理智的日军高层都意识到，这场战争不可能在2-3年内结束。 日军使出浑身解数，向敌后根据地施加了无以复加的压力，但这个顽强的对手虽然伤痕累累，却依然在战斗，不但没有被压垮的可能，甚至还有重新壮大的迹象。东京的军阀们检讨战略后，决心用手段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在轰炸开始之前，经过仔细研究，决定使用对民居破坏更大的燃烧弹。采用燃烧弹，对于重庆的木质房子则是毁灭性的打击。只要一家房子点着火，一烧就可以烧遍整个地区。后期又推出了一种汽油弹，这种汽油和石蜡的混合物更厉害，不但燃烧温度更高，还可以四处流动和飞溅，一烧一大片。1939年5月3日、5月4日的大轰炸，日本人把繁华的重庆城炸成了一个烂摊子。日本飞机所过之处，房屋几乎没有一间是好的，躲在屋中的人十有八九被炸死烧死，根本无处可逃。新华日报用了最简单的字眼来形容那场悲剧：火火火，漫天大火，遮天蔽日，整个重庆城成了一个偌大的坟场，房上、树上、岩坎上，到处都见得到挂着的、躺着的尸体、残肢，长江里随时都能看到漂浮的死人。 侵华日军为轰炸重庆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对重庆全城覆盖、全方位、无差别、连续性的投弹轰炸。这里请注意无差别这个词，也就是说，无差别轰炸，不管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目标，一律狂轰滥炸。但是我们在查阅档案的时候却发现，所谓无差别轰炸并不是在1938年轰炸重庆的时候才开始的。我们这里找到了这样一份材料，是日本陆军省的机密材料，陆机密大日记，陆军省。这份文件不仅标注机密，而且在里边还有内部这样的字样，就是说这份文件只能在内部传阅，绝不能流传到外面。1937年11月，也就是昭和12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这里面的